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光良的第一次，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刚才呢，这位听众叫做雷雷，点了一首赵雷的《南方姑娘》哈。那么一会儿呢，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稍等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哦，降温了哈。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摄氏度，最低温度呢-5摄氏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也提醒所有听众啦，要降温了哈，对，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啦。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 咱还是说点吃的吧， 说点吃的吧，因为昨天的这个介绍的是温泉，那么今天呢，说说北京哪儿有著名的小吃？ 是北京的小吃，我知道的还是真少。 因为四娘呢不是北京人，是南方人哈，对， 刚过来也不久了， 对，也不久，所以呢对北京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今天呢来跟这个四娘以及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下北京，除了牛街以外。还有一条街，哎呦，全是小吃啊！ 是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牛街是吃这个吃清真小吃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了。对，人人都道呢，说北京的小吃吃在宣武，宣武的小吃在牛街，这里有最全的清真小吃。听着，有这个。凉糕、风糕、碗糕、切糕、枣糕、浸糕、白水羊头、羊杂碎、驴打滚儿、艾窝窝、豆腐脑、老豆腐、豆汁儿、各种麻花、炸豆腐、豌豆黄、糖火烧、炒疙瘩、门钉肉饼、糖耳朵、蜜三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 没有想到，没想到我们貂蝉也练过这个报菜名啊。 我是干什么的呀？对吧？每天来，偶尔来这些商家，我得磨好刀，向他们这叫福利呀。所以呢，今天来给听众介绍一下，这一条街呢是毗邻牛街的广安门内大街，这里啊有众多的老字号店，紧挨着牛街，却也开了很多年的路边小店了哈。说呢这儿呢有门口总是人，这个练这个卖古玩的报国寺，有历史悠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天元市场等等等等。来这里走一圈呢，感受到的都是浓浓的生活气息，在这里吃一顿呢，满满的都是人情味，都是北京地道的小吃啊， 是都是烟火气儿。 对，今天我们来先来介绍这个第一家哈，叫做蓝马拉面。 哈，拉面。 对，这个兰呢是兰州的兰，马呢就是这个骑马的马哈，兰马拉面。 嗯， 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回民中学旁边哈。说呢，这家在回民中学的边上，小小的一个门脸啊，很不起眼，看似像这种山寨的名字，像那种盗版的， 嗯， 却吃出了最正宗拉面的味道。夏天啊，没有空调，只有两个挂式电风扇呼呼的吹着，吃完一碗热面哈，都就是太热了，不能冷静下来。冬天呢也没有暖气，大家都是裹着这种厚厚的羽绒服在这块吃一碗面，但是呢都是非常值得去的，非常的好吃。 嗯，而且还有人说啊，他一定要喝完这个碗里面最后一口汤才罢休。 这个展现出来 可见是有多好吃， 多好吃，汤是有多好喝。说这样的环境呢并不能阻挡真爱粉哈。有一个朋友呢就爱这一口，不管天冷天热，常常中午拉着这个三五成群的朋友往里面走。面条呢可以选这个宽度哈，有宽的细的等等哈。最好吃的呢有这个韭叶和毛细，毛细呢就是非常细的面条。四娘是不是不知道？ 对对，我知道， 不知道啊， 拉面还是吃过的。 嗯，因为哎，我都不知道，因为那天跟朋友一起去这个兰州拉面吃面，他说来碗毛细，毛细是啥？也没听说过有这个拉面叫毛细的呀。他说毛细就是非常细的面条， 纤细如丝的这种。 对对对， 嗯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毛细非常入味儿。有的时候呢会点那种非常宽的面条，它不入味儿。 哎，你知道为什么还有一种人也会点毛细吗？是因为他可能胃不太舒服，然后那种会比较好消化。 好消化，对。说呢，来这吃饭，一碗面再配上一碟酱牛肉，再来两个羊肉串，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哈。现在呢，这个店里还增加了煎饼，10块钱一个，比路边摊稍微的贵一点点，但是呢，用料十足。这个薄脆呢是自己炸的，一口下去呢，酥 香脆， 配着这个煎饼的酱香，真的是太好吃了。 嗯， 这家店呢叫做兰马拉面，地址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回民中学旁。好啦，这里是先偷客，这样稍后呢四娘也会来给听众介绍好吃的哈。刚才呢雷雷点了一首南方姑娘，那么来把这一首歌放给你听，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来自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日子过你就像

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杨宗纬的一次就好，是听众魏若柳絮阴风起点的一首歌哈，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非常好听，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主题曲哈。好，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啊给所有听众推荐的呢是一条毗邻牛街的一条街哈，广安门那条街，对，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刚才有介绍一家店叫做蓝马拉面，说的这家店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哈，但是却抵挡不住这个 美食的诱惑。 对对，美食的诱惑，真的是每天都有人排队去吃的面，非常好吃。 嗯，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家啊，是叫做奶酪味。哎，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特殊呢？ 奶酪味，味是姓味的味哈。 对对对对，奶酪味是因为梁实秋的先生的文章而出名的，所以一直有这个历史底蕴的光环在啊。这家在牛街路口西。好利来左侧的巷子里，特别的这个描述的特别的仔细，找一找就能找到。店子不大，而且前面有五六张桌子，可以堂食也可以外带。嗯，为什么要推荐这家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宫廷奶酪和酪干啊，都特别的有名，特别的好吃。酪干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样的东西啊，因为以往是这个驻京各国公使们的心爱之物，浓鲜奶做成的焦色颗粒，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味道浓郁持久，配上葡萄干啊，就是那个香味加倍啊。宫廷奶酪和酪干配在一起是特别的好吃的，一淡一浓，相得益彰。奶酪醇香，奶味和甜蜜的酪干在一起，每一口都是小确幸。 非常好吃啊。这家店呢是刚才也说到了哈，在牛街的路口西好利来左侧的巷子里哈，是一家 有历史底蕴的光环在哈，一家吃奶酪的地方、叫做奶酪味。如果有听众喜欢吃奶酪的话呢，可以去找找这一家店哈，可以说也是非常好吃，不会让你失望的。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家店呢叫做张记一枝花羊汤，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哈。这个张是姓张的张，记呢是记事本的记，张记一枝花羊汤， 翠花 上酸菜，这应该是一枝花上羊汤。 对， 说啊，冬天里来一碗热乎乎的羊汤，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了哈，暖身又暖心。来这家店的朋友呢，就是冲着这碗羊汤。店里的羊肉夹馍和驴肉夹馍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羊肉汤和羊杂汤浓到粘嘴巴，羊肉跟羊杂都炖得烂烂的，没什么膻味儿，再搭上一个火烧，香就一个字儿啊！大冬天这么吃下，整个人都很暖和，太舒服了，而且价格也是很便宜。环境服务呢，就不要太计较了，可能也说到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好，因为都是一些老店了，开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了哈。但是味道是绝对纯正的。 是的。 对，这家店呢叫做张记一枝花羊汤，地址是在菜市口广安门内大街的风华豪景西配楼。人均消费大概在40多块钱左右，很便宜。 不贵哦、 对对，我看一下，这个雷雷说，对，我也去过，你是去过那个奶酪味吗？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小吃货哈。 是的， 之前 我发现他什么都在， 对对对，而且呢，他刚才说提到牛街，就想到了聚宝源的涮肉和和烧饼哈。然后他家等位呢，并且外卖窗口更排队，他家的鸭脖比任何一家的鸭脖肉多，为什么都知道，好详细呀。而且呢，刚才点了一首南方姑娘，说送给貂蝉，貂蝉不是南方人，我是纯正的北方人哈。我们的四娘是南方湖北人、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沙宝亮的1314。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微信号是13901320336 13901320336。 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

来自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好，我们继续来给听众介绍这个叫做广安门内大街的一些好吃的哈。这家店呢叫做东兴楼饭庄，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311号的一号楼哈。老字号的东兴楼呢始创于公元的1902年，我的天哪， 好老啊。 嗯、哦、100多年的历史了哈。曾经是京城八大楼之首，当年也是文人墨官达官贵人这个商界巨头的聚集之地哈，兴盛一时呢。 嗯、 这家广安门的店呢是分店，朱红色的大门，黑底金字儿的牌匾和两尊石狮子，仿佛诉说着东兴楼百年的历史。 嗯、 说这家店呢有非常好吃的干烧，是念什么？干烧鳜鱼， 对， 对，非常好吃啊！对，干烧鳜鱼非常的好吃，鱼肉蛮新鲜的，干烧的味道做得很到位，甜辣鲜香都很均衡，略带重口，但是不过咸，不愧是当家菜哈，非常的好吃，而且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哎，看到了好有食欲啊！ 是，而且人家讲究这个摆盘，嗯、 对对对，非常的好看哈、啊嗯。还有这个九转大肠是鲁菜的代表菜哈，鲁菜就是山东菜的代表菜了哈。 嗯、 大肠处理的非常干净，里面卷了五花肉，整体呢是偏酸甜口的，算是比较解腻的一道菜了。 嗯、 乾隆白菜。这个名字不了哎，乾隆白菜 是乾隆吃过的白菜， 白菜爽脆鲜嫩，口感很好，也很多汁，可以说是一道素菜了。还有海参过油肉，过油肉总吃，但是这家呢加入了海参的，也是这家的特色，用料都是非常实惠的，海参很筋道，肉片呢裹着酱汁而不沾油， 好高级的，真的海参。 海参过油肉，而且 真的、嗯、 对，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哈，而且这家店还有非常非常好吃的火烧哈。嗯，这个沾满了芝麻的，哎呦好饿呀，看着好有食欲啊。说呢这家店的整体呢是偏鲁菜系的老牌酒楼了，商务宴请和家庭聚会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叫做东兴楼饭庄，地址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311号的一号楼，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了，也不贵哈。 是的、嗯，哎，你刚刚讲的那个海参，我突然想到了海参炒面。 是海参炒的面吗？海参炒面呀， 厨师就叫海参。不过他们家就是挺实惠的、嗯、绝对是真材实料的海参啊。 对对对对， 嗯，来继续跟大家介绍的这家，哎，这家真的是，你知道吗，我外地的朋友来跟我说就是要吃这个、嗯， 为什么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啊、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声很响啊，全国都知道这是北京的特别有名的， 嗯， 东来顺儿啊， 对呀、 啊，是 火锅、嗯， 对对对，东来顺儿这家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63号啊。那么这家是位于广内大街和牛街的交叉处，东来顺是北京的老字号了，做火锅是很多年，店铺还是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但是呢非常的细致干净，服务员的服务专业呢也是很热情贴心细致，让人倍感这个舒适。 嗯嗯， 还很重要的是这家的涮羊肉呢是算北京的东来顺里的老店了、 哦、 口味特别的正宗，不掺马虎的啊，羊肉呢品质上乘，小料浓郁绵长，吃起来绕梁三日，浓香满足。 对，其实虽然说在北京这个老北京火锅还是蛮多的，但是想吃到正宗的还真的是不容易。 对, 对, 对， 还是这个老店的那个来的正宗。 对, 对、嗯、味道更好一些哈。这家店呢叫做东来顺儿饭庄啊，是吃火锅的，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63号哈。 嗯, 嗯，也是位于广安门内大街和牛街的交叉处哈，非常的好找。刚才呢这一位听众雷雷点了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哈，那么也希望你的生活甜甜的，你的日子甜甜的，也希望所有听众都能够甜甜的，同时呢欢迎说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 竟然答应我要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哈，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那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条街，叫做广安门内大街，都有什么样的好吃的？ 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家叫做美味斋的，哎，有没有人去过呢？这也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字号的上海菜。 对，对， 哇，在北京吃到上海菜可是不容易了。 对，其实上海菜很多，但想吃到正宗的还是蛮难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店内的装饰是别致复古，处处透露着这个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菜品的口味呢是本帮特色，价格不贵，服务很好。而且呢，这家的菜呀，大家可以看我能看到这个图片啊，大家可能看不到，这包子呢就是特别的精致，红的、绿的、黄的、白的，什么颜色的都有，特别特别的有食欲啊，看上去 很好吃，而且每一个颜色是两个，因为它为什么是五颜六色，因为它是这个拿菜汁这个和的面，对， 是吧， 和的面，所以会出现五颜六色的这样一个颜色哈。 说啊，这个五彩生煎包的颜值很好，不免让人犯了这个选择困难症啊。红皮的呢是虾肉，沙色皮的呢是猪肉香菇，白色的是猪肉灌肠，然后黄皮的呢是蟹粉肉，绿皮的呢是猪肉芥菜。哎，每个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馅料都不小，里面的肉丸呢是很瓷实的，不过吃一两个还行，吃多了就会觉得有一些腻哦。下面还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家的毛蟹炒年糕。哎，有没有人吃过这个 毛蟹炒年糕？ 是的，你知道南方的菜其实它的名字特别有讲究，还有这个菜品啊都会比较精致啊，不像，哎，你知道我来北方以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绝对不怕吃不饱，一上来就是一大碗，你知道吗？ 对，没错，因为这个包括上海菜啊、广东菜啊，都是盘子还挺大，菜就一丢丢。 是是， 我觉得两口、三口、四口就没有了。 对对，在南方像江浙菜，他们那边都是很多个盘子，很多种菜，每种菜都只有一点儿。 我觉得很讲究这个品质跟，跟、 对 对 对 对, 对，很细致，不像我们这个大东北的一盘端上全都是菜冒尖儿，是吧？ 是炖，大乱炖啊。那么说这一家的毛蟹炒年糕吃完以后呢，就会感觉以前吃的都只能是被称作炒年糕、尤其是弄堂里的毛蟹炒年糕，相比之下就是太糊弄了，没有这家的好。那美味斋的这个毛蟹呢，还有黄儿、蟹黄，对， 螃蟹很大只， 对， 对， 真的有一种在啃螃蟹的感觉啊，还有这个吮吸肉的这种感觉，特别的不错。 叫做美味斋哈，是一家吃上海菜非常地道的一家店哈，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167号祥达大厦的一层美味斋，非常的不错的一家小店，无论是环境啊，还是这个菜的色香味俱全呀、都很好，都很全面。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叫做港中旅围景烤鸭记。港中旅围景烤鸭记是一家吃烤鸭的地方哈。说呢，这家店呢是在围景酒店的2楼，大厅环境很明亮，装修的古色古香的。五星级酒店的烤鸭店环境和服务都很到位，很在线哈。烤鸭呢是需要现点现做的，小的呢是168一只，大的呢是198一份，大概50分钟或者这个半个小时就能上桌了哈。肉香皮脆，火候掌握得很好，鸭饼呢这个晶莹剔透，很薄，用鸭饼卷着鸭肉，一口下去，哇，口感丰富，确实不错哈。而且呢，鸭架可以选择做成汤或者椒盐儿，椒盐的香酥入味，熬成汤鲜，这个鲜香 味， 对，味美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鸭架汤对身体还是有大补，也不错啊。对对对，很好喝哈。这家店呢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338号港中旅围景酒店的2层，是一家吃烤鸭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哈，环境跟服务都非常的不错，而且烤鸭呢味道也很好，火候掌握的也非常的不错。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那么今天介绍的这几家店，有听众去过吗？都是位于广安门内大街的哈，离牛街还比较近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所有听众都能够去尝一尝这些非常地道的小吃。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来跟四娘貂蝉说一说，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吃的了吗？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店呀？都可以来告诉我哈。同时呢，欢迎所有的仙粉们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呢会在每天的不定时的时候来给大家发放各种各样的福利哈。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 拜。 拜 拜。 Thank you.